好，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哋伊斯兰嘅节目啊！好啦，咁咧今日咧我哋咧又讲另一个话题喎，同阿空。好啦，阿空你好啊！ 你好，大家好。 好，咁我哋今日咧就讲下呢个嘅男女问题喎。咁呢个男女问题咧，我相信咧都好多大家都会关注啊，因为呢个世界咧就真系有一半男一半女啦，大概都。咁咧呢个问题， 女人多过男人，我觉得。 哦，女人多过男人。系。但系喺国内就男人多女人好多下噶噃。 有一部分地方咯。 系啦，咁 全世界 就女多过男， 全世界嚟讲咧，女人多过男人嘅，我觉得。 哦，多少少系嘛？ 啊，系啊， 系。好啦，咁咧就个问题就系咧，好多人都觉得啦吓，自从即系经过二次大战之后啦，咁1947年嘅十周年立国啦，都有公布到即系男女平等嘅情况啦。咁所以好多时咧，男女平等呢个概念咧，主要都系由西方嚟嘅，尤其是美国啦主导。咁即系一啲嘅妇女运动之后咧，就更加强调咧，就女性咧，无论喺个职业上、家庭上啊。個人發展上啊，其實咧嗰個權利咧應該同男士係完全平等嘅。咁咧就我相信咧呢樣嘢咧，如果喺伊斯蘭教上面咧，可能會有一個唔同嘅詮釋啦，係嘛？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有時都會有一定嘅誤會啦。例如嗱，我相信咧比較多人嘅理解咧就咁嘅，就係、例如話會覺得咧伊斯蘭教嘅女人咧係冇乜社會地位啦。又或者咧，佢哋喺个社会上嘅权利咧，又应该会比较少嘅。咁又或者系佢哋会唔会咧系受到法律嘅歧视啦？又甚至乎会唔会咧喺法律面前咧，其实都唔系人人平等嘅，永远都系男人称先啲咧。咁啊，女人会称得后啲咁样咧，咁讲。咁就阿空你点睇咧？即系喺男女平等个。 OK， 我哋去呢个题目嘅嗰个之前， 系 我想举个例子， 系。 例如啊，假设我有一个仔一个女， 系 一个6岁一个4岁， 系 啊，咁咧当我买礼物俾佢哋两个， 系 我俾佢哋两个一模一样嘅礼物， 系 啊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我要， 咁公唔公平呢？ 一模一样，即系如果你买咗高达，就两个都系高达模型啦吓。 系啦， 咁啊，如果买公仔啊，两个都系公仔啦。 系啦，如果买波就两个都系波咯。 即系两体啊，真系，即系你话公平就两嘢一样咯，啊唔公平就系可能是打一边唔系好中意 咯。唔一样而公平， 系 呢个系伊斯兰嘅睇法， 系。 因为男女不一样，伊斯兰看的是更深层次一点，就不是就是看那个礼物表面，而是看受者当事人，即是男女，即是仔， 是不是 女？所以伊斯兰说，一样未必公平， 是 ，OK，甚至一样才是不公平， 一样才是不公平， 有时是这样，第一个是一样未必是公平，第二是一样才是不公平， 有没有 但伊斯兰人说 是 有公平， 是 不过未必一样，甚至是不一样， 是 就是刚才那个例子，但是那个两个波波给一仔一女的时候，回到家里两个波波都变成小孩了， 是 OK， 如果你俾洋娃娃嘅两个洋娃娃公仔嘅话咧，翻到屋企两个都成家姐噶啦。 哦，都系，所以公平反而就两个礼物有啲唔一样， 系， 但价值就差唔多。 更加，重视嘅关注嘅系当事人， 系 佢嘅需要， 系 同埋适合佢嘅， 系， 仲唔系我哋外人睇，一样唔一样？ 系 啊咁咯，因此咧喺医生入边咧系好多对男女嘅一啲嘅规定要求，系唔一样， 系， 但系系公平嘅， 系， 啊，系公平嘅。其实仲有例如那个我唔知啊，大家有冇听过伊斯兰法 （Islamic law）？ 哦，呢个就。呢四个字有冇 ？OK， 伊斯兰法 （Islamic law） 系 啊，呢个咧同样我想讲一个例子俾大家听嘅。 系 我唔記得咗係邊一屆嘅美國總統嘅嗰個國際法律顧問， 係 佢嘅名叫做 Robert Green， 係 啊 Robert Green 嘅， 係 大家可以查下。 係 咁咧就嗰、那個佢就係嗰個總統嘅法律顧問啦。 係 咁啊，法律顧問佢一定要知道國際法啊嘛。 冇錯。 所以咧，我哋知道國際法咧要兩大法系嘅，一個係大陸法， 係 啊，一個係海洋法， 係。 但係咧，當佢嚟嘅時候咧，佢唔知道，佢先知道哦，係喎、哦，我仲缺一樣嘢喎，伊斯蘭法。 伊斯蘭法。 OK。Islamic law。 係。 咁咧，點算咧？咁佢要去補翻佢呢方面嘅嘛？ 係。 咁咧，啲人就俾佢。关于这方面的伊斯兰法的一些的参考，那他揭开呢，揭开看看看那些 index 啊， 是 他看一看呢，他看到有一个叫做遗产法， 哦，遗产法， 是啦， 是， 那他一看他就想，咦，遗产法，遗产税就知 道，是， 遗产税就知道， 是， 还有一个遗产法， 是，尤其是伊斯兰法入面， 啊，嗯，全人类啊，边个有遗产法啊？ 系 冇噶嘛？ 系， 所以甚至对佢嚟讲，好新鲜。遗产税就有， 系遗产税有， 系啊，税遗产税就有嘅 ，tax 就有嘅，但系 law 咧就冇听过。 我即系嗰啲习俗就有 ，law 就好少。 系啦 ，law 就 law 就好少听。 系啦，呢个系 law 嚟嘅，所以佢就好新鲜咯，觉得。 系 ，OK， 尤其是咁古老嗰个， 系啦，咁啊，咁咧佢就揭开啦，揭开睇下，即系揭开睇睇，佢就大概大致上一睇下咧， 系 佢睇到，哇，第一即系分配嗰啲人， 系 咩人咩人咩人嗰啲，同埋得到嘅百分比， 系 呢个百分之几，呢个百分之几，例如一个老公死咗咧，佢老婆得到百分之几，佢嘅仔得到百分之几，佢嘅女得到百分之几，当然佢要根据话要几多仔几多女啊咁样去分咧， 几多老婆啦， 系啦，几多，总之 系 类似咁样嘅时候咧， 系 佢好震惊， 系 ，OK， 系 第一佢震惊嘅第一系， 嗯， 入边系有女人。 哦，就唔会净系得男人有钱分 啊！ 即系有啲似一西方话遗孀有钱分， 唔想西方啊！我哋香港 系 生计嗰啲丁屋， 哦系啊！我哋原居民嗰啲村屋，全男不全女啊！系 嗱呢个点讲啊？ 系 1400年前穆罕默德嘅遗产法入边就有女人啊！ 系 唔系1840年啊？ 系1400年前， 第一佢正经系点样？点解要女人喺度？ 系， 从来冇见过。 系 ，OK， 任何嘅，就算系习俗入边都好咧， 嗯， 有记载话女人可以继承遗产。 系，尤其是写埋落嚟嘅法律， 法律定唔嚟嘅。 系， 当然啦，有唔单系一个喎， 系 话就系一阿妈喎，老婆喎，女喎， 个女都有， 有 系。如果是中国人来说就是外星人来的了。 是的，所以这个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看回出现的人，okay， 远的不会出来的。啊，还有什么曾孙啊什么那些啊，甚至啊那些什么儿生女啊那些不出现之余呢，还有他百分比。okay， 这个百分之几，这个百分之几，这个百分之几，他就是看到这两点呢，他很震惊。跟住咧，導致佢咧更加有興趣。 係 ，OK， 有興趣就先做。第一，佢諗到呢個唔可能係人定出嚟嘅。 係，就冇定得咁仔細。 更加唔會係穆罕默德。 係， 冇可能係人。OK， 係 啊，嗰時嘅人佢定出嚟，所以咧導致佢就更加進一步去研究嗱伊斯蘭法咧。 嗯， 最後佢都係做咗穆斯林，歸依咗伊斯蘭。 係。即是他都歸依了， 是的，最因為他覺得這個 is not for man， 嗯， 不可能是人，當然之後就加上其他啦， OK， 這個就是那個引子而已， 是 啊，導致他呢就更加有興趣，哎，是人知道多一點， OK， 那這個呢就是對女人的這方面呢， 是 還有 但我想问下你啦，我哋中国人140年前咧，可唔可以嗰啲寡妇可唔可以娶或者可唔可以嫁噶？ 相当唔鼓励啦，即系当然即系如果正路嚟讲，就应该系要守贞节噶嘛，即系甚至乎嗰啲几十年唔嫁，几十年都保守到贞节，就整个贞节牌坊佢噶嘛。咁所以就好鼓励呢样嘢啦，就系啦。你话寡妇再嫁都会俾人睇唔起啊，信唔信啊？ 伊斯兰穆罕默德嘅第一个老婆系寡妇嚟嘅。 哦，呢、這个都听过，佢好中意佢，好锡佢。系， 点样去对待嗰个女人？ 系 寡妇， 系 其实佢有几个老婆，都系寡妇， 都系寡妇， 得一个咧买啫， 系。 其实佢嗰个身份咧，可以唔使理寡妇嘅， 系，咁系， 佢仲劲过皇帝噶嘛， 系啊， 所以唔使话四个啦，啊，我哋后宫3000， 系， 佢4000、5000都得啦， 都得都得， 只有佢出声， 佢权 唔使出声，佢只可系嘛， 系 ，OK， 同意， 佢都送个女过嚟啦， 啊，个个都愿意送我咧， 系啊， 但系点解佢个老婆劲都系寡妇？ 系， 呢个都系照顾女人。 系， 仲有一点，各个文化或者系各个宗教咧，都会教我哋孝顺父母。 系， 孝顺父母， 冇错。 但系伊斯兰少少唔同。 系， 伊斯兰孝顺母父。 孝顺母父， 就 阿妈行先。 阿妈行先。 咦，阿妈行先 嘅。 系。 阿妈行先之余咧，仲系爸爸嘅几倍添， 都爸爸几倍， 系 即系歌颂妈妈多过歌颂爸爸，多数 多三倍啦， 多三倍啊，系 即系咧，有一次有一个人嚟问穆罕默德嘅，就话呢个世界上咧，我最应该善待嘅系边个人？ 系 咁，穆罕默德就答翻佢话：你妈咪。 是 咁嗰个人就继续问之后咧，即系我妈咪之后咧，系边个咧？ 系 咁，穆罕默德答翻佢系你妈咪。 系 啊，咁第三次咧又系你妈咪嘅。咁嗰个人都继续问佢，然后系边个咧？佢先答系你爸爸。 答咗三次妈咪，先到一次父亲。 嗱，呢個咧，我希望你可以揾到喺 YouTube 嗰度有一首歌嘅，佢把呢個我哋叫 Hadith 聖訓咧， 係 啊，組成一首歌嘅。 哦，咁有趣，救恩歌咁啊，變咗。 係啦，係啦，可以聽下嘅，要信伊斯蘭嘅，前我俾你睇。 好，好。咁 你睇翻就係呢幾樣嘢，就係呢幾樣嘢，三樣啦，一個係遺產啦，一個 寡 婦啦， 寡婦， 一個媽咪啦， 係。 咁你話伊斯蘭對女人會點？ 明白，系咁就都几公平嘅。 当然，仲有一句好出名嘅叫做Al Jannatu Tahta Aqdami Al Ummahat，天堂系母亲嘅脚下。 天堂系母亲嘅脚下。即系都用女性母亲嗰个情况出发嘅。另外咧，都想问阿空咧，其实咧，可唔可以咁讲喺伊斯兰教入面咧，女性接受教育嗰个机会咧，系咪都系平等嘅咧？ 伊斯兰鼓励嗰个男女咧，我哋可以话系一样嘅，例如无论系做善事啦，无论系做善功啦，系一样啦。特别你要去做呢啲之前咧，你必须先要寻求知识先。你唔知道你去点去做啫。 系，冇错。 所以伊斯兰咧都系鼓励唔单止系男人啦，女人都系。个个都系要去学习咧，先可以提高你嘅知识同埋认识。 系 咁咧，先可以提高到你去服务人群也好，去做嘢也好呢方面嘅。如果讲到呢、这个知识啦，寻求知识啦，或者受教育啦， 系 仲有一个社会啦。OK， 我想讲一个。 或者你遲些就去看回詳細看回有一個英國記者叫做 Yvonne Ridley、大家或者很有印象、911之後被那個塔利班俘虜了那個OK， 佢、一个独立记者嚟嘅， 系 OK， 佢嘅名叫 Yvonne Ridley， 可以查到。佢咧就系、一个所谓女群运动者嚟嘅， 系 啊，所以咧佢好即系点讲啊？对伊斯兰对妇女嘅一啲嘅规定咧，佢系好不快， 系 啊，即系反对啦，就好多反抗啦，或者系呢啲咧好多嘅，咁佢被塔利班捉咗之後咧，咁嗰時佢都好驚嘅，驚死噶嘛。 同埋塔利班真係唔知咩。 係啦，特別係塔利班咧，佢話我死啦死啦，我個頭一定被斬落嚟噶啦。又點不知過咗十日之後咧，佢就出咗嚟嘅，放咗佢嘅。 我放咗佢出嚟。 放咗佢出嚟咧，其實咧，佢話點解要放佢咧？因為佢哋問咗佢話：你有冇睇過國安？佢都照實答咗佢，之餘咧，佢話：如果你放我走咧，我就去睇。佢話以前冇睇過，咁佢真係放咗佢喎，真係放咗佢， 又真係咁好。 係啦，咁其實咧，佢翻咗嚟咧，佢冇睇嘅，只不過過咗唔知一年係兩年之後咧，佢先醒起咗個喂。當時我答應人哋，即係都係呢句説話先，人哋先放我。 係 啦，咁我都係做下嘢噶咁。 係。 咁佢就去睇咧，因為佢不嬲對穆斯林對女人嘅嗰個印象唔好嘅嘛。佢唔係話，好似我哋睇書咧，第一頁係嘛？ 係 睇啊咁樣嘅。佢一嚟咧去 index 嗰度，index 嗰度咧佢會分女人， 係 women嗰度， 係。 首先佢想睇女人。佢咪睇第一句系点讲？ 佢净系揾个字出嚟，睇下啲 定义。嗰个题目嗰度咧，女人噶嘛，妇女啊嗰啲嘅。 个条目嗰度睇， 喺条目揾条目。 系， 咁我就揾女人。一揾到女人咧，就简单介绍啊嘛。 系， 佢一睇到四个人，震惊。 系， 边几个咧？第一个信仰伊斯兰嘅，第一个信穆罕默德嘅，系女人。 系咪佢老婆啊？ 佢老婆 系。第一任老婆， 第一个人 系 上嘅女人， 系 第一个因为医生嘅而牺牲嘅嘅咩殉职系嘛烈士咧， 系 女人， 我都系女人， 都系女人， 系 叫做苏米亚， 系 OK， 跟住佢要见到穆罕默德去进场嘅时候咧，有一个女人成日啊保护住穆罕默德嘅， 系。 佢望咗边边，穆罕默德望边边，见到个女人，望向嗰边又见到个女人，即系保护住佢嘅。 系 战场， 系战场上， 系个女人。 OK， 跟住睇 Maryam， 耶稣嘅阿妈。 Maryam 喺古兰经入边提到嘅女人嘅名 系 Maryam， 系 提到嘅次数多过穆罕默德。 哦，仲多冇乜得啊！ 仲多过冇乜得， 系 Maria 系女人， 系 OK， 咁 仲有一个系嗰个咩街市，好似而家我哋个街市啦 ，market 啦， 系 嗰条 manager 咧， 系 当时嘅 manager 系一个女人， 哦，嗰时都女人嚟嘅， 系一个女人，系啦， 哦， 佢就睇到呢几个啫，因为佢简单介绍啊嘛，例如啊 Islam woman， Islam 嘅出名呢几个， 系 点点点， 系。 佢就已經即係顛覆咗，佢之前對伊斯蘭嘅婦女嘅一個態度嘅睇法或者係成見， 係 佢仲未去到 detail， 仲未去 detail 喎， 係啊，都未睇教 佢就睇到係啦咁樣啫， 哦， 咁就引起佢即係繼續睇落去， 係 繼續睇落去，咁最後咧同樣佢都係接受咗伊斯蘭。 好歸依咗， 歸依咗。呢個喺 YouTube 嗰度，你打佢嘅名字出嚟。 哦，好。 佢講講講講啊，長長個幾鐘嘅，佢分享。 好 啊， 咁另外咧都想問阿空咧，我諗呢個咧就好多人都有興趣問嘅，就係話嗱伊斯蘭咧就其實可以容許咧就一個男人啦，一生中啦，就可以娶四個女士嘅咁講。咁咧我相信呢個咧就好多宗教咧就會覺得就少啲，因為好多都係一夫一妻制啦，即係你話可能你講嘅基督教啦。咁所以你見到，就算佢哋啲皇帝都係嗱，即係暗馬底啲唔計啦，即係如果喺個名分上咧，佢哋都一夫一妻制嘅。咁好多人就覺得，咁係咪真係伊斯蘭教咧嗰個男女平等個角度上係冇處理得咁好咧？咁講， 首先嗱，我哋又睇翻呢個係《古蘭經》嘅第四章第三節嘅， 係 OK， 係有講到嘅，或者你念一念 好啊。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那么你们可以择你们爱悦的女人，各娶两妻、三妻、四妻。如果你们恐怕不能公平地待遇他们，那么你们只可以各娶一妻。 OK， 我真系少咗 系。或以你们的女奴为满足，这是更近于公平的。 这个先是关于这个的圣句， 是 多了， 是 OK， 你有没有发觉呢？他怎么开头的？ 是 还记不记得怎么开头？ 即是他说娶，如果恐怕不能公平对待孤儿， 娶四个老婆关孤儿咩事？ 系啦，关孤儿咩事？就因为娶寡妇， 因为鼓励娶寡妇。 系 嗰时打仗打得多咧， 系 人死得多咧，男人死咗， 系 男人死咗之后咧，咁你要照顾啲孤儿， 系 但系你照顾孤儿同你嘅仔女同孤儿之间未必公平。因为他不是你的仔女嘛， 没错没错，是。 那你娶了他阿妈，就变成他，就变成你的仔女咯。 哦，是。是的，一家人就真的。 所以，伊斯兰鼓励娶孤儿， 是 的，阿妈， 寡妇， 寡妇， 嗯， 是。还有你有没有发觉，另外美那里，OK， 是。 如果你怕不公平的话呢， 是 各取一妻， 各取一妻， 你明白吗？一字，所以这个一字这个 number 很重要。 是 我们可以 challenge， 除了古兰经讲到一妻， 是 还有哪本经典要提到的一妻？其他通通都是影影， 是 都写都明白，没明白， 是 都是影形啫， 系 当时系啦，做物主或者上帝创造亚当，创造跟住创造一个盘，就攞呢一个嚟做， 系 嗰个影形， 系。 但系影形之前，其实我哋睇翻所有文化，所有文化， 系 特别我哋中国，唔使讲一千四百年，我哋140年前嘅皇帝几多个老婆， 哇，真数唔到嘅真系， 嗱，后宫3000， 系。 其实唔得， 3000都几百啦， 就算唔系唔系中国其他地方，都有， 系 欧洲有，阿拉伯有，度度都有， 系 嗰个年代， 系 OK， 嗯， 所以呢个第一，呢个唔系伊斯兰带嚟嘅问题， 系 伊斯兰喺原有嘅个基础上咧限制， 系。 不可以超过四个， 即反而就限制了你不可以 超过 六个、七个、八个、十个， 是把你的数目限制在四个以下， 是 还有呢，它是要几个去假如你怕，假如你怕，这是一些条件， 是佢意思，假如你怕唔公平呢三个字， 系啦系啦，所以咧有一啲条件，喺条某啲条件下咧，先可以系允许，佢唔系话规定，唔系命令， 系 嗱，你又娶咗四个老婆，你先系穆斯林噶， 哦，咁 唔系咁嘅 ，OK， 系 呢个系允许， 系 而允许系有条件嘅允许， 系有条件性 嘅，系任何人都可以做。 咁系咪即系意思话，如果我哋娶两个嘅话，两个都要非常公平啊？ 系啊， 两个都要公平， 系咯， 即系。 阿就话就点解你唔公平呢？ 系。咁即系佢哋就冇大细妻噶啦吧？即系大婆二婆冇 呢啲，冇呢个 concept， 即系冇妾啊、同房啲咯，系 冇 都系公平嘅， 都系公。 咁所以就要睇你能力啦， 即系能力各方面喎， 系 物质方面喎， 系 首先系物质， 物质方面， 你俾一间屋佢，咪俾一间屋呢个啊？ 系物质方面首先要 几种嘅，即系好多条件嘅， 系 仲有其中一个咧， 系。 都系众多条件下啦，我想举一个例子啫。其实我哋香港咧，我都系呢几年先知道。 系 香港起楼嘅时候啊， 系 唔起好楼梯系犯法嘅，你知唔知啊？ 走火通道嘛， 系咯， 系啊。 如果冇走火通道系犯法， 应该系啊，系啊。 O K， 啱。 平时我哋系唔行走火通道嘅， 系唔会。 我哋搭咩啊？ 搭 lift 咯。 搭 lift 系 正常嘅时候咧，搭 lift， 嗯， 几时先行个楼梯啊？ 真系有事要疏散咯 ，lift 不停啊，成 一样， 嗯 嗯，呢、這个有即系备而不用， 系， 嗯，系当你有需要嘅时候， 系 呢度有一个通道俾你， 系， 唔系叫你正常嘅时候去用， 系 ，OK， 嗯。 就好似头先讲嘅一栋楼入边，佢一个后楼梯啫。 系 啊，如果冇事咧，你要正常咁去搭 lift 噶啦。 系， 但有事啦，咁你先嚟考虑呢、這个。 系 一样，呢、這个系对一个社会，呢、這个医生系传达俾成个人类噶嘛。 系， 佢唔系就系一班人。 系 一班人就话斋，我哋解决到问题啦，冇啦。 系， 而系佢去到全世界嘅时候咧，你呢个地方未必有呢个问题嘅时候，有可能其他地方有呢个问题。或者你冇呢个地方未必需要呢一个方案嘅时候咧、嗯，有啲地方或者系需要呢、这个， 嗯 啊，咁同埋咧呢段时间未必需要嘅时候，唔等于话以后唔需要， 嗯 ，OK， 佢、嗯、呢个就系一个出路， 系 一个合备案， 系 一个方案、嗯、啊，喺嗰度俾你一个解决问题嘅一个方案摆喺嗰度， 嗯 啊。当你个人啊、社会啊、有一啲问题系需要用到呢个方法嘅时候咧，系、你可以用， 系，但系亦都为咗呢个条件设咗啲限制， 好多限制。 嗯， 但系我哋简单讲一个例子。首先咧，仲基于医生对性嘅睇法， 系， 医生对性嘅睇法系好正面嘅， 系。 以前人认为咧，呢个性咧就好似我哋食饭瞓觉一样嘅。 嗯 ，OK， 嗯你同孔子好近啊，食色性也 啊，食色性也 系 啊，但系咧就有一个缺陷嘅， 系 你有去满足呢个性嘅要求，男也好女也好咧， 系 得一个方法嘅， 系 结婚， 系 除咗结婚以外嘅任何性关系咧， 系。 都是犯法，都是大罪。 是。 无论是双方同意、愿意， 是。 有交易也好，没交易都好， 嗯， 通通都不得。 是。 得一个方法的。 是。通过婚姻的。 婚姻一种的。 是。 没第二种的。 是。 啊。因此咧，咁佢为咗呢条路又顺路 ，OK， 同埋咧又为咗双方即系男又好女又好咧、又可以满足到佢嘅性嘅需要， 系， 所以呢条路系要畅通嘅， 系， 唔可以开其他嘅路， 嗯， 啊，咁咧就嚟例如，我娶咗老婆啦， 嗯， 而我得40岁或者啊40多岁都好， 系。 咁老婆病咗， 系 瘫痪咗， 系 点算？ 嗯， 点算？ 嗯， 香港法律或者系依家所谓嘅一夫一妻法律， 嗯， 咪离婚， 系 娶第二个， 系 嗱 ，Islam 呢个唔人道啊嘛， 嗯， 佢而家更加需要你 照顾佢， 嗯，佢而家更加需要你照顾佢啊嘛， 系， 系嘛， 嗯， 点解你唔娶一个嚟照顾佢咧？ 嗯，系， 你又可以娶一个，又可以满足到你嘅性需要， 嗯， 合法嘅， 系， 又可以照顾你嘅太太， 嗯， 唔系更加好嘅咩？ 嗯。 不是更加人道的咩？ 是， 嗯，对，西方的所谓的一夫一妻就不 是 ，no， 是， 你又娶老婆， 嗯， 必须离婚， 是， 伊斯兰文书也， 是， 佢系你老婆，佢更加需要你的照顾， 嗯。 你可以娶一个嚟照顾佢， 系即系多个方案就可以都照顾到喺呢个情况之下个情 况，更加人道。 嗯， 类似咁样嘅好多嘅条件， 系，但系就首先都要有啲条件，你真系要公平。 就好似呢个系其中一条件之一啦。 系 ，OK， 系呢个条件都有啲似古代叫平妻嗰样嘢。即系就娶两个，但系两个都系平妻，就唔系话大细咁，都有啲咁嘅情况。我听讲， 伊斯兰嘅四个妻讲嚟讲系平妻咯。如果你咁讲嘅话， 系 冇话切啊乜啊嗰啲冇 大细啊， 冇大细嘅系啦，冇咁分嘅 系， 啊冇咁分嘅。我意思话点样去允许啊？允许呢个男人 冇错， 就娶咧，就因为咁嘅情况咧，明唔明啊？佢呢个男人就系要呢个条件， 所以其实佢真系要量度下自己有本事先可以做呢样嘢。 几样啦，系啦，即系我就系举一个例啫，仲有好多其他方面嘅， 冇错， 仲有其他方面嘅， 系， 所以唔系话立乱咁。第一唔系命令啊，头先讲唔系命令话，嗱你娶四个老婆咧先系穆斯林啊，而家你仲未够班啊，得一个老婆唔够班啊，两个仲未够班啊，三个仲有四个先， 唔 系啊嘛 ，OK， 系， 而家就系允许嗱。允许入边咧，仲要系喺某一啲条件下咧，先系允许嘅。 嗯， 就唔系话立乱咁嘅。但 Islam 咧有个好处，或者大家下个可以咁样去对比一下。 系， 例如咧 ，Muslim， 如果佢要一个老婆咧， 系， 佢得同呢个老婆发生关系啫，即系同呢个女人发生关系啫。 系， 如果佢要两个老婆咧，佢就同呢两个女人发生关系啫。 都要平均嘅喎。 啊。对，系啦，都系咁啊。至少，双方特别系当事人，即系太太，愿意， 系 啊，同意或者愿意， 嗯， 啊，牺牲又好，乜嘢好嗰啲咧， 嗯， 但系所谓一夫一妻嗰个咧， 嗯， 我哋都想问一个问题， 嗯， 事实曾经有人问过， 嗯， 虽然开玩笑， 系 有啲话，诶，黄生，你结个老婆啊， 系， 我哋搭咗个老婆， 系， 但我问翻佢。你有几个女朋友？ 系， 佢冇答。 系，即系老婆一个啦，女朋友几多个？ 系，佢冇答。 系， 我唔知佢冇答我。 嗯， 系太多咧，答唔到咧。 系， 因为点解？ 系，明白。 嗱，咁各位咧都可以谂下，如果你自己嘅女， 嗯， 家姐或者系妹， 嗯。 咁你想佢哋做人哋嘅太太咧？ 嗯， 一系做人哋嘅 姨太， 姨太又好，小三又好， 嗯， 甚至就系女朋友，就系女朋友啫， 系 十年二十年 都系女朋友， 都系女朋友， 系，嗯， 啊，咁你睇下你想你嘅女， 系 妹妹家姐，系想作为对方嘅乜嘢咧？ 嗯，好。咁就阿空咧就同我哋讲咗呢个嘅一夫四妻啊，其实都可能系一个有效方法啦，同埋咧都可能喺现代嚟讲一啲我哋成日讲偷食系咪啊，或者一啲婚外情啦，其实可能都有效。 嗰啲可以严重噶，嗰啲对Islam嚟讲嗰啲嘅法，即系系噶，有啲地方真系 真落地狱噶，呢个真系。 唉，好细落地狱，咁今世咧？ 今世都要斩， 有啲地方斩噶，真系啊！ 系好， 你都要讲啦，咩石头掟死噶嘛？总之系好严重嘅罪嘅，好严重嘅罪嘅。 好， 因为咧，系啦，讲到呢个我都讲少少。 系 Islam 其实佢系点样啊？呢个成分啦 ，OK。有一次一个后生仔， 系 青年， 系 浴血千年，你到穆罕默德跟前就问他，我可不可以去嫖？ 哦，嫖 嫖，去滚啊，系咪？咪又滚， 去滚啦。 咁侧边嗰啲听到都想打佢啊。系呢啲问题你都可以问， 系 ，OK， 要问教主。 系啦，就系问教主，穆罕默德， 系 穆罕默德，系叫佢哋唔好， 系 啊，俾佢问啫， 系俾佢问， 系啦，跟住。头先你问咩？我可唔可以嫖啊？咁穆罕默德你就坐近佢啲， 系 我哋佢个即系膝头哥对住膝头哥咁样， 系 就问翻佢。你想唔想呢件事发生喺你？假借身上。嗰个人一听好怒气， 系 梗系唔想啦。 系自己屋企人。 OK。穆罕默德话：人哋都唔想，俾呢件事发生喺人哋家姐上。又问佢：你想唔想呢件事发生喺你阿妈上？佢更加怒气。 系，即系好似广东人问候阿妈喎，真系。 系啦，类似嗰样啦。咁问咗几下嘅，其实我哋中文咧就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穆罕默德用一种更加 touching 的方式， 是 问他阿妈，问他家姐，问他妹，问他阿姨，甚至问他老婆， 是 所有他身边这些最亲的女人， 是 你想不想人家嫖他？那个人的反应是很正常，当然不想， 是 咁穆罕默德就话翻佢听，人哋都唔想， 系 咁咧。嗰、那个后生仔，个年轻人都明白咗， 系 佢先就同穆罕默德讲：你要帮我祈祷啦。 系， 咁穆罕默德先摸住佢个心， 系 先话求阿罗咧，系保护你，冇俾你去犯你今日嘅罪。所以心睇所有女人就好似我哋自己家人咁样啫嘛，人哋都有家人噶， 系。 所以我哋唔会谂话，哎呀，总之系嗰啲人哋嘅嘢 ，OK， 佢中意嘛，佢愿意嘛，我俾钱啊嘛， 系。睇路潮公平啊， 系咯， 系现代， 我俾佢钱，我白食， 系。各取所需， 系咯，佢愿意噶，佢唔单止系同意，佢愿意， 系， 就三味咁睇， 嗯， 其实呢啲如果系我哋睇翻中国，特别系广东一带咧，唔使睇多啦，应该100年到系嘛，斩猪笼，如果发生啲金人嗰啲， 系， 点解嗰时，啲人反应咁大， 系。 其实呢啲嘅伤害唔系好少， 系， 唔系就系两个人嘅事， 系。 Otherwise， 嗰个使乜浸猪笼啫？ 系。 所以我哋希望大家就系谂下呢啲嘢，呢啲嘢造成嘅伤害咧，系社会嘅伤害、家庭嘅伤害， 系， 系好大，道德嘅伤害， 系。 啲嘢造成好大嘅，所以伊斯兰系鼓励正常运作之余咧，冇伤害到任何人，即系把嗰啲伤害减到最细最少，而且又可以满足到人嘅需要， 系，即系呢个都系一个即系喺伊斯兰教入面嗰个男女之间一个最好的安排啦， 系啊系啊，其实任何人应该都是这样的嘛，因为咩就系我哋讲咗啦 ，Islam 呢个system 佢系 for all the human being， 所有人嘅，佢唔真系学边一班人， 系 你明唔明啊？咁你去到呢个社会嘅发展唔同啊嘛，但系点样发展都好咧 ，Islam 佢都有一个 guideline 俾你， 冇错， 都有一个 guideline 俾你，你参考一下，你可以听听佢参考一下， 好。咁我哋就呢一節嚟到呢度先嚇。